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只觉得心中热血翻涌，并不知道原因，只觉得好像自己成了高高飞起的风筝，从云端俯视下来，一切狭窄的爱恨都变得那么渺小。自己当年问阿爹为什么要去打仗，他带自己爬到树上，万家灯火在夜色中如此安静，还能听见远处孩童追逐的笑声，他说这就是答案。荣浩一直说胸怀天下，严君玉一直不懂，今天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叫洛恒的人真的是荣浩说的能担当东宫谋主的人。虽然他被困在这一方病榻上，如同他的灵魂被困在这个叫做洛恒的属于教坊司的皮囊里，但他的灵魂就像风筝，不，比风筝还要高，他的心里是藏着整个天下的。门帘被风吹动，洛恒顿时咳了起来，苍白脸涨红了。严君玉手忙脚乱地端茶给他喝，他却倒不碍事，渐渐自己平静下来。严君玉本来不想再让他劳累下去，但洛恒却似乎在等他询问的样子，于是他又问道， 那后来呢？ 后来 洛恒想了想，笑了起来。 后来我们就开始斗气了。 严君玉没想到话锋会这样一转，顿时懵了。 哎，为什么开始斗气了？ 当然是因为厉介元太聪明了，我哪里见过这种呆头鹅，除了斗气别无他法。 洛恒嘲讽道，见严君玉满头雾水，不由得心念一动，像是明白了什么。 小严还不懂吧？ 懂什么？ 世人轻视教坊司的人，不只是歌妓，还有南陵人，一样会沦为达官贵人的玩物，所以都看不起唱戏的，以为是贱也。 洛恒看似文雅，其实说话也十分直接。严君玉想到当时遇到利玉时他被人纠缠，顿时明白了过来。 这样啊。 严君玉想问又不敢问，鹌鹑一样在那儿嘀咕着。洛恒看得好笑，直接道， 放心，我只是个琴师而已，没什么麻烦，倒是类似的事欠了不少。 严君玉心下稍安，又问道， 那斗气的事呢？ 是厉介元自作自受，他被剥夺功名之后，我主动去找他，那时候也是春三月，桃花开了满树，我带着琴去的，他当年轻浮得很，遇到我第二天就感叹凤求凰，被我一顿好骂。我可比他雅得多，弹的是古曲凤栖梧，也算直白了，满心以为这呆头鹅该懂了，结果他反而闭门不出，还让仆人把我送回去了。 哎，为什么？ 严君玉也张口结舌，不过他机灵，想了一下，顿时明白了过来。 哦，他是觉得你是因为太子的事来报答他的，不想趁人之危。 你倒是挺懂这呆头鹅的心思的。 怪不得利玉平时讲话那么厉害，严君玉还奇怪过，因为利道勇看来也是很正的人，不常用讽刺，不知道利玉那一身做派是从哪儿学来的。常常一言不合就生气了，生气了还不说，只冷嘲热讽讲些怪话，一时都听不懂，还要事后回想才明白，所以他只乖巧笑笑。 厉介元是想做君子吗？ 他想做君子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为东宫以身相许，陈明太子的位置要用个凌人的色相去换，未免把萧晨明和我都看得低贱了，所以我和他斗两年气不也是很正常吗？ 两年？ 他才16岁，两年对他来说可是好长一段人生了。用荣浩平时斗云兰的话叫 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堪折枝。云兰姑姑，不要平白辜负好时光啊。 所以严君玉也忍不住道， 这不是辜负好时光吗？ 洛恒不以为然，他虽然有点坐不住了，歪着靠在病榻上，神色却凛然如冰。 这世上比好时光重要的事多了去了，教坊司也有熬得住打骂的歌妓和伶人，不愿意成为玩物，就像你说的，也值得尊敬。但一旦喜欢上什么狗屁不通的读书人，顿时就感觉低人一等，不仅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，还得证明自己是一片冰心。这种事我见得多了，人要是想跟别人证明点什么，就会变得自甘低贱起来，所以我从不向任何人证明什么。世人庸碌不堪，土鸡瓦狗评短论长与我无关，如果有个人要我证明我是真心，这就是不值得。都说我傲慢，我只有这一点点不屑解释的傲慢了，这让我记得自己是谁。历届缘算运气好，早早回过未来跟我道歉，否则十年二十年的时光又有什么重要呢？人活一世，总得有点原则，总不能只有读书人有为信念而死的资格，别人都没有了吧。 严君玉听得半懂不懂，只觉得胸口滚热，大概洛恒说的是另外一番道理。洛恒看他这呆样，顿时笑了。 我知道你听得懂，所以利于喜欢你。 他伸手戳了戳严君玉的衣领，是那块玉的位置。 小严，你记住，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团火焰的，功名利禄都不过身外之物，过眼云烟，这才是你唯一能守住的东西。人生如浮游，朝生暮死，浪费时间并不重要，只要都活着，总有一天会明白。每个人都有所谓原则，是你的人生境遇和你的思考造成今天的你。别人觉得再荒唐好笑，都值得坚持，因为这就是你。你得守住这一点火焰，不能忘了自己是谁。我就是靠这点东西活下来的。啊，对了，听说青鱼当初在诏狱中给你上过一课，不知道我这一课和他相比，谁教得更好？ 他其实只是清俊的长相，肤色苍白有病容，但笑起来眼睛有点眯起来的样子，带着点傲气，是云兰常说利欲的娇气。但他说的时候不是不欣慰，只有养尊处优的王侯子弟才有这种神气。原来利欲是跟洛恒学的，教坊司和花街怎么养出来这点娇气的呢？一定需要很坚定的，在外人看来甚至觉得可笑的信念，就算被踩入泥里，也仍然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就算遇上名满天下的历届缘，也要一较高低，宁愿和他斗气斗上两年，也绝不服输。严君玉是看得懂的，因为他身上也有这样的东西，不然今天洛恒不会和他说这些。洛恒这骄傲神情落在他眼里，他只觉得十分耀眼，却找不到确切的形容。怔了半天才道， 你真好看。 这和叶玲珑和荣浩他们的好看都不同，不是皮相，也不是骨相，是更深的东西，让洛恒的眼睛带着光芒的东西。少年心思坦诚，连赞美也这样直白，洛恒并不觉得冒犯，反而笑了起来，挑了挑眉道， 现在还好看什么，当年还是不错的，不然历届缘也不会写江南赋送给我了。我要不是看他文采好，怎么会上这么大的当？ 原来江南赋是写给你的吗？ 当然是，我没去过江南，不然他写江南干什么？还说要拿了状元袍服给我看看，结果失约了，现在还跟我斗气，不让我管江南的事。 他主动提起江南，又几乎点名，看似是回答了严君玉斗气的问题，其实话外有话，讲的是信念。严君玉不是傻子，自然听懂。陆恒目光安静地扫了扫眼前的少年，穿着朱红圆领袍的小侯爷有着极难得见的坚定心性，眼神坚定勇敢，干净又热烈，这已经很难得了。如果还聪明的话，世人愚钝，只当聪明是想得快，其实那只能算机灵。真正的聪明是要想得长，想得远，想得透彻明了。严君玉像是也在思考，过了一会儿忽然问道， 你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吗？ 洛恒抿了抿唇， 有过一次，为了他，我想要他活着。 他这样答道，避开目光是更容易的，但他选择抬起眼睛，安静看着严君玉，平静地像接受审判。少年的眼睛明亮，也许他知道，也许不知道。 如果是为了救人的话，我想是没关系的。 这天晚上，严君玉告诉萧景琰， 我知道洛恒为什么不愿意来东宫了。 太子殿下正换衣服，象牙白内衫衬得面色如玉，听到这话微微勾起唇角。洛恒那番话回答了他为什么斗气，但说的不只是和厉道勇斗气，他也在和东宫斗气。不是洛恒不愿意来，是东宫不愿意去请。他是教坊司的贱籍，但照样值得像演义故事里三顾茅庐一样礼贤下士的邀请。他要东宫的主人陈明太子萧景琰主动去请，就像书上说的，士为知己者死。 为什么你不请洛恒？ 严君玉忍不住追问道。萧景琰换完衣服笑着转过身来， 小严希望我请洛恒。 要是以前，严君玉一定会被问得慌起来了，因为他不是要干政的意思，而且他对太子殿下的亲昵向来没有抵抗力。但洛恒今天那一刻应该教了他不少东西，他也说不出来，只是觉得应该理直气壮，因为这是作为东宫伴读的严君玉的判断，洛恒可以担当荣浩说的谋主的角色。所以他只是微微红了耳朵，还是认真看着太子殿下的眼睛告诉他， 我觉得洛恒会成为很好的谋主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